是这样的。 大家吃，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周杰，我和责任编辑沈孝昌一起向听众朋友问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大家欣赏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李素音编辑出版的部分京剧录音。李素音是听众朋友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他曾经几次来到黄金大戏院向朋友们介绍他编辑的作品。在今天的这一个半小时当中，我们和朋友们一起集中欣赏李素音编辑的一些精彩作品，希望他们能给您带去一份快乐。听众朋友，戏曲音响制品的出版在我国唱片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回顾我国早期出版的唱片，戏曲尤其是京剧唱片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老唱片，我们才可能有机会重新聆听大师们的精彩演唱。解放以后，音响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唱片公司作为国家音响出版的主渠道，出版了大量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唱片和磁带。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戏曲音响制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其中，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的京剧磁带成绩尤其突出。作为责任编辑的李素音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在今天的边听边聊栏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回顾和欣赏李素音编辑出版的京剧录音。 欣赏名曲名段，听说各家短长，边听边聊。 听众朋友，我国早期的京剧老唱片，由于当时录音技术的限制，加上时间的损耗，播放的效果大部分已经很不理想。如何使这批沉埋已久的明珠重新焕发夺目的光彩，是每一个热爱京剧的戏迷都关心的问题。李素音和录音师干志雄紧密配合，运用最新的现代科学技术，对余淑妍的18张半老唱片重新做了加工处理，出版了菊坛大师余淑妍绝版珍品一套，2张激光唱片，为后人学习领会余淑妍的演唱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范本。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的一个唱段《乌盆记》，这是余淑妍1925年的录音，由李佩青操琴，杭子和司鼓。您听，70多年前的录音，经过现代科技的神奇之手，变得如此的清晰和动听。 和菊坛大师余叔岩绝版珍品这一类相同的还有梅兰芳和杨小楼合作灌制的《霸王别姬》，金少山和李多奎、萧长华等灌录的《打龙袍》等。这些珍贵的录音经过上海中唱重新处理之后又焕发出新的光彩。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李素因还以家族为纽带，以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为贯穿，编辑出版了流派专辑，比如谭门四代、裘氏三雄就是这种情况。听众从一盘磁带中就可以了解到一个流派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很强的欣赏和收藏价值。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谭小培、谭富英父子两代演唱的《洪阳洞》。谭小培扮演杨继业，谭富英扮演杨艳昭，这是从李素因编辑的《谭门四代》中选播的。听众朋友，京剧流派众多，同样一个剧目，不同的流派演出都有各自不同的风采。李素因出身梨园世家，父亲是享有活关公美誉的李鸿春，自己呢又是中国戏曲学校的毕业生，真不愧是行家里手，在京剧磁带的编辑上显得驾轻就熟。他先后出版了两盘京剧四大名旦的荟萃，集中了四大名旦演唱的京剧《玉堂春》《四郎探母》和《沈头刺汤》的唱段，听众在欣赏的过程中，通过对比，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他们不同的风采。比如我们在《京剧大世界》和《梨园金曲》中播出的梅兰芳、程砚秋和荀慧生演唱的《沈头刺汤》，就是从李素因编辑的《京剧四大名旦荟萃》中选播的。下面我们再来欣赏其中的一段唱。 平常我们经常听到的都是尚小云在《盗令》中扮演萧太后的唱。今天请大家欣赏尚小云在《四郎探母》《做工》和《回令》里和杨四郎的两段对唱。尚小云扮演铁镜公主，马连良扮演杨四郎。 Thank you. 我大地 以上我们介绍了李素音在整理出版京剧老唱片方面做出的贡献。在挖掘遗产的同时，李素音把目光同时投向了当今京剧舞台上的生力军中青年演员，为他们出版了个人专辑，宣传他们的艺术，对这些中青年演员在艺术上的成长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比如我们经常在广播中听到的李立芳的《生死恨》，李秉淑的《太真外传》，沈小梅的《洛神》和《祭塔》，以及余奎志的唱段，都是由李素音编辑的。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上海中唱出版的李派老旦刘桂新唱段选中的《三进士》。刘桂新扮演孙淑林，刘桂新的演唱很好地体现了李多奎李派的神韵。 李素音的工作并没有局限于案头。1984年6月，他所在的上海中唱联合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共同主办了著名中年演员交流演出。李素音作为主要的参与者，策划录制了一系列磁带，为当时还处于黄金时代的这批中年演员留下了宝贵的声音资料。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尚长荣和王梦云的《李逵探母》，李长春和尚长荣的《真假李逵》，孙玉敏和上海昆剧团刘义龙合作的《寻冠娘》《兄妹习剑》，都是这一个时期的作品。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在著名中年演员夏夜联欢会上，李长春、张学金、李维康三个人合作演唱的《二进宫》。 分身魔，分天涯。 是来过，爱情是坚定，他不是冬凉， 但是你想想，今天就是我不力量，爱情不把破爱成爱 这次中年演员交流演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因此在著名中年演员交流演出的第二年1985年，上海中唱又发起组织了南北艺术家交流演出，李玉如、童芷苓、袁世海、赵荣琛、张少楼、李明胜等老艺术家参加了演出。我们平常在广播中听到的张文娟的《搜姑救姑》，张少楼的《让徐州》，李明胜的《三家店》，都是在这个时期录制的。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上海京剧院迟世功演唱的《捉放曹》。迟世功是傅连城科班世子科的毕业生，他的演唱古朴大方，耐人寻味。 在宝殿，让 年迈的老张平安王上日子里愿归魂又要愿得大只有那 近年来，李素音又开始尝试对传统京剧唱段配上现代的京剧音乐，先后共出版了20盒《京剧大师演唱伴奏集锦》。一面是大师们的精彩演唱，另一面是唱段的伴奏音乐。李素音的尝试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好评，媒体形象地把这种尝试称作唱配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大名旦演唱的《四五花洞》。这是从京剧大师演唱伴奏集锦这套磁带之12中选播的。 除了唱配乐，还编了一套京剧声旦净卡拉 OK 三用带。这种磁带的一个声道是演员的演唱，另一个声道是伴奏，既可以学习和欣赏演员的演唱，如果只开伴奏的声道，又可以自娱自乐，当伴奏带使用。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严兴鹏演唱的《甘露寺》，这是从京剧《声旦净卡拉 OK 三用带之二》中选播的。我们再关闭演员的演唱，听一听伴奏的效果如何。 黄金大戏院。黄金大戏院， 欣赏名曲名段，评说各家短长，边听边聊。 戏迷都有这样的心情，不仅爱听精彩的唱段，还希望听到整出的大戏。吕素音在这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比如在黄金大戏院节目当中选播的裘盛戎的《木虎关》，荀慧生、尚小云、叶盛兰的《得意缘》，都是吕素音编辑的作品。我想大师们的这些传世杰作通过吕素音之手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定会受到戏迷朋友的欢迎。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侯喜瑞演唱的《牛皋下书》，这是从吕素音编辑的《郝寿臣侯喜瑞绝版珍品》中选播的。 相亲请阿上， 相亲请阿 you 小衣冠，此时我把那万王爷，那把他刀斩就不服也，只为俺哥师徒龙天大虎大虎。 好，为 江岸牛皋之词，乃是你可畏，怎么连一个亲自劝服，叫起咱牛皋来了？我若是这样，巴不得进去，岂不被他人耻笑？哎呀，闯进了藩营，他又来也，我又去也。大摇大摆，藩营的闯。 将军。 浪子啊！不知你我将军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是罪，岂敢？咱刘高来得鲁莽，浪之海寒，且看刘将军为何这样打扮。俺今前来奉了皇王的圣旨，元帅的将领前来下士，故此们我就这么问走走问此行今在何处？哎，这是吗？此行在此，浪子请看。大哥，此事已关。郎之， 回复你家元帅，休十功，休十国旗，三日后在牛头山前会战，元帅再会。 哦，三日后牛头山前会战，元帅再会。 真是 好汉子，好汉子，我要告辞了， 我送了。 俺郎君，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什么是孤家的不是？ 向俺牛皋之词乃系可畏，我连杯水酒都未曾吃，难道是就是这样白白的回去不成？你也太难点了吧。 刘将军要饮酒， 吃上几杯，又待何方？ 他相反的， 六 二九来。 哎呀呀呀呀！讨饶了，讨饶了。向俺牛皋乃是心直口快之人，心中有话口内就要讲啊。 刘将军有话请讲。 我今日在此吃了你的酒，两军阵前可不定谁要谁的命啊。 我乃是各位旗帜。 哦，各位起居，好汉子，请 请。刘将军，再饮几杯。 就一口了，我要回营去了。 不，我送了。 告辞了。 那浪子那又是你的不是了？ 怎么又是国家的不是了？ 你把俺接进营来，你就该送俺出去。 我要不加送你一程。 哎，你送上一程又待何妨啊？ 好，刘将军请。 啊，郎侄，我今日再次吃了你的酒，这心中有些过意不去啊。 些许小事，何劳刘将军挂齿？ 也罢，两军阵前交战的时节，呸！我少打你这么几鞭头子也就是了。 误会呀！如此说来，顾家倒成了你的亲了啊！ 那个自然， 亲 亲 亲。 嘿嘿，我冤苦了傻小子。奉了皇王的圣旨，元帅的将领前来下旨，他将此信看了一番，原是带回。三日后，牛头山前会战。我说好汉子，好汉子，我要告辞了。他说：“哎，牛将军之词，乃其可畏。”吃杯水酒再走，如此嘛，他一杯，我一盏，吃得这样大醉。我又骗你们了， 如此你我齐出冤的帅。 好，有劳二位将军。 Thank you.